喜欢听。Beijing Music Radio。 12:04: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二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啊， 就感觉速度还有语速还有他的精神头 全部都疯掉了， 哎，都不像是一个 疯掉了 不像是一个四十出头的人。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啊，我是可以听这类歌曲，而且我是听这类歌曲长大的人，来自 Foo Fighter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a Di Da La Di Da Do You Want To La Di Da 啊，也不知道这个 David 在里面唱什么 La Di Da， 其实是他的自己的一种呓语，在里边他就唱 Do You Know This La Di Da， 你知道这是什么是 La Di Da 吗？你想要这种 La Di Da 吗？让我告诉你什么是拉滴答，然后他就咔咔咔咔咔咔咔一直给你们，其实是提神啊。拉滴答其实并不重要，就像当年王菲，我记得有一首歌曲啊，她在那个歌里唱着唱着，她就说哒哒叮哒哒哩哒哒叮，好多人就非要去弄明白，哎，她到底唱什么呢？我说其实你们就听就行了，他只觉得在这里唱嘚儿哒叮是最好听的那 首。可是人家那么唱真的是悦耳的，就刚刚这首歌作为开场歌曲吧，我能够理解啊，有一种这个摇旗呐喊啊，这种锣鼓喧天啊，招呼大家赶紧来听节目这个架势， 哎，今天这个公照已经抛出来了， 抛出来了。我刚才真的，我本来在创作哈，我有很多内心的话语想写出来，但是我就被这首歌的旋律给折磨的哈，我就问大家第一首歌有多少人疯了啊？ 对，他第一个， 然后我就真的 第一句话 不想再说别的了。 他第一句话就是他的第一首歌有多少人疯了，然后他也没有第二句话，因为他自己直接疯了。 如果搁到五年前或者更早，我肯定把这首歌拉下来了。不行，我受不了啊，心脏受不了。 看来你是有进步的。 我年龄大了嘛， 你还有 宽容了啊，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怎样哈，在这样的歌曲的洗礼之后再听我下面这首歌， 你不会让人睡着了吗？ 这是强烈的一种对比呢。 我很担心今天能到120，先睡着一批待会儿。 今天是阿桑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我想就借着你刚才的那个旋律的反差听它吧。 让我脆弱的爱，让我痛苦的爱，让我迷失的爱，但我还是渴望爱。让我温暖的爱，让我美丽的爱，让我微笑的爱，但我还是害怕爱呀呀，爱呀呀，爱呀呀，让我爱呀呀，爱呀呀，我 1975年2月28号出生的阿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2009年4月6号男左女右直播的晚上，我们听闻那个噩耗，阿桑在那一年离开了我们。 可是得让人家爱呀，那个让人家，你看这姑娘当年多憋屈啊，唱这歌一直感觉是爱不到、爱不够、爱别离这种感觉，还害怕爱。 真的9年过去了， 你得让人家爱，像好好让他爱。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他的那个爱的歌声中啊，让他所有的那个爱一直陪伴、沐浴着我们就行了。 对，缓过来点了吧？就是从第一首歌那种把你晃的哈，就是已经是快散架了。然后呢，把你扶到了一个沙发上。 第一首歌谁都不能晃。 我刚才真的有 第一首歌 有散架之感啊！ 谁都不许真动手去晃身旁的人，因为这种歌曲你必须自己晃。 可是音量太强了、哎。 如果自己不晃的话，人家一晃你就就着这首歌一晃你非跟他马了不可。我跟你说，你肯定跟他唱了。 真的会情不自禁的。 对， 包括今天心情不好的 CCC 住在草莓地，我一整天都不开心。 哦、 就是能不能在晚上放一首开心一点的歌？ 你那我 有啊， 哎，我这开心，我第一首歌其实也开心，唯独刚才第二首不是很能开心。 我想告诉你的是，除了生死，真的都是小事儿、嗯。 这样没大事儿、啊。 你再不开心的事儿，你还能够呼吸、啊，你还能看着这个世界。 你看，哎 啊， 咱来听首小事儿。 小事儿、 啊，来自 Chris Brown。 My diamonds shining blue and red, you think that shit's in 3D. Yeah, where you wanna go?、Yeah. Jamaica or Tahiti? Don't share you with no others. Love the money plus I'm greedy.、Bah. And it's a piece of cake, I say cause I'm a pro. You little fake boys, it's like Pinocchio.、Oh. But I'm in Tokyo getting massages from these hoes.、Oh. And you can hate, but I'm just flying private on these hoes.、Ah. Them yellow diamonds in my chain, yeah. That must mean I'm rich. Them yellow diamonds in my chain, yeah.This shit look like immigration, stacking money to the ceiling. I'ma need a renovation. You are rhinestone shorty. Your shit's an imitation, man. My neck shining so bright, I feel like I'm on a vacation, man. So fuck you and your outlet outfit. You can buy mine from. Psych, I'm playing, nigga. This ain't out yet. Silly nigga. Yellow diamonds. My neck froze. Neck froze. Chain heavy. I feel like my neck broke. Them yellow diamonds in my chain, yeah. Them yellow diamonds in my chain, yeah. Glitter 来自 Chris Brown， 那个女生呢叫做 Big Sing 啊，大西恩，大肖恩，大西 Big Sing 啊，大肖恩，其实听着名字挺壮的，挺汉子的。大肖恩其实是那个女生啊，跟她合唱的 Chris Brown 和大肖恩，就像我有的时候经常叫我们家老大叫大如子过来，然后听的他妈还有我妈还有。他姥姥什么的就听着就，哎呦，你别这么叫孩子，你这么叫孩子以后，他就叫着你这个叫法，他就长了，他就会长得五大三粗的。我说没事，大如子过来。 这是一种对他的一种昵称哈，然后大宝贝啊，这个我们生活里也经常会有这样的，给他一种至高的一种啊定义哈。 对， 这可以理解的。今天晚上我们的大红人已经出现了啊， 大红人 他叫活泼且淡定的。 嘟嘟 啊，嘟嘟，今天可以直接叫他嘟嘟啊， 活泼且淡定的嘟嘟啊，拜托你担当1515红，而且也是2月的最后一个晚上的红人， 是的， 正月13的红人。今天呢，有很多在辽宁的听友啊，比如说在沈阳的听友呢，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当地的一些雪情。 啊，对，这是又刮风又 下雪了， 对 对，我在我的那个同学群里也看到了，真的是就是和冬天一样的那种满天大雪。 其实这两天北京的温度也不是那么高，不是那么理想，别想着什么春暖花开了，马上回来了，三月阳春是什么，那没有， 大有似乎要飘雪的架势哈， 是是是，感觉 但是 很冷， 依然这个下雪失败啊，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这个可能圆了我们这个看一场雪的这个夙愿哈，但是确实是我们老说瑞雪兆丰年哈，这个在正月里看到一场雪，真的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吉利的一个兆头哈。 对， 希望大家呢这个雪天也注意保暖，而且一般这个雪天第二天早晨雪化了以后呢，会 特别泥泞， 温度啊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变化，希望大家能保重身体。那其他小伙伴呢，如果明天早晨不需要起太早啊，可以在音乐中逗留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 嘿， 哎，有你的快乐，这能让你快乐起来吗？ 有吗？ 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雨中，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只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喜欢和你在一起，无聊的生命 好消息，刚刚还心情有点低落的 CC 住在草莓地，他说被点名之后非常惊喜，哎，快乐喽！ 你住在草莓地这么好的地方，你还能不快乐？ 哎呀，人有时候太快乐了吧，他就想，这为什么就是说无事生非呢？啊， 这就是生，你 找茬呢啊？ 对啊，这个很好理解，你一直是健康的人对吗？你一直是就是生龙活虎，就起码是没病没灾没痛的。 你一旦得了个感冒发烧，你都会觉得很痛苦，就是你的常态被打破以后就会痛苦，就这么一个简单的 道理。这就是我们女生女人哈，经常会说，哎，为什么男人一生病感觉好像比我们要脆弱很多很多呢？ 不，又喝不了，又玩不了，又聊不了，又砍不了， 感觉就是这个人颓下来了， 颓了，蔫了一下。 再严重一点，还有点丧了吧唧的。 你为什么？因为女生其实她的身体，因为你们的这个生理的特殊性，你们其实 我们 啊，你们每个月都会经历一次，就是因为你们习惯于某些身体上的痛苦，就是不协调， 说明我们女人是更懂得生活的酸甜苦辣。 对，但是男人的没有，就没说天生的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病一个灾的，所以他一旦哎呦呦呦不行不行，哎怎么了，我这鼻子堵了，哎呦我这嗓子不行，哎就一下他就难受到 情绪的转换特别的快。 女孩说你这算什么呀，我们去经常 不老告诉我们多喝热水吗？ 对对，多喝热水，少少运动啊。 您就在家使劲喝， 这一下这一下你就老实了。 不过确实哈，在生命当中的朋友更需要关爱。我今天晚上跟我的小伙伴一块吃饭的时候呢，哎，我就发现他一直在这个有感冒的这个迹象哈，就是流鼻水啊，然后打喷嚏啊。 坏了！ 我说你是不是感冒了？ 这是不是这说的？ 他说好像是有点不太舒服啊。我说你等着。 你等着，你还会更恨恨。 没有没有， 你怎么劝人家？ 我就从包里拿了一包感冒冲剂给他了。 啊！ 他说你怎么还是随身带这个呀？我说在这个感冒的高发季节里哈，作为我们电台节目主持人啊，我个人来说是比较害怕这个的。 这行， 所以 不施发药，这行善他。含力经常的，经常在电梯里塞我一包，现在还不承认呢啊，塞我一包蜈蚣丹， 不是我塞的。总之呢，大家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哈，就是在你的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呢，一切才皆有可能哈。 对， 先不去想那些情绪的起伏了，先让你的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是，好，接着来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叫做《朋友们 Friends》，来自 Justin Bieber。 今天晚上又是一个小美女嘞。 I'm just curious but I'm honest. Though you're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 Can we be friends?Wondering if you got a body to hold you tight since I left, since I left. Wondering if you think about me. Actually, don't answer that. Though you're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Ulterior motives. No,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其实贾斯汀比伯一直在问的，在歌里这种问题，他就是还装青涩呢。其实这小伙子已经登峰造极了，在这方面，在情感方面，他不用是在想象他唱的这首歌里边这么青涩。还我们能做朋友吗？能成为好朋友吗？ 跟女朋友目前状态非常好， 非常的结合。 尤其是他们俩复合之后呢，也这个越来越恩爱了。 对啊， 就是真的是属于你的东西，即便是失去了一次，如果还能够回来的话，那才是你们真正的缘分哈。我们也祝福天底下所有的恋人们， 这是真朋友，真爱 ，friends， 来自贾斯汀比伯。 就是一个人爱不爱你，真的不是在顺境的时候看他赞美了你多少，而往往是在看逆境的时候，他为你做了些什么，又包容了些什么。 对， 这个道理其实人人都懂哈。 帮你这个重新站起来，帮你反弹，这个很难能可贵，这就属于是怎么说，生命中极少极少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啊，那才是真正的贵人。就是你春风得意的时候，这围一堆人围的这你的亲眷们围的，这不是就水泄不通，那都没用。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就全都离你而去的时候，看谁能帮你站起来，这才有用。 很多人可能会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远不远啊，但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亲人朋友，他们才会想知道你飞得累不累啊，奋斗得累不累。今天这个不知道是你第一首风歌造成的还是怎么着哈， 直接已经142了。 对，你142了，你说 地疼了 啊，你让这个红人活泼且淡定的嘟嘟怎么办？ 他 怎么办？ 他可以再创新低 啊，不是再创新高啊。 好吧，活泼且淡定的嘟嘟哈，一个非常美的小女生哈。一会儿呢我们会去你家里做客，同时第二时段依然会有男左女右的招牌项目， 对， 暖文章和冷笑话。希望爱听的朋友呢可以继续锁定频率啊，如果不喜欢听的朋友呢可以早点入睡，明天早晨保证早点起床。好吧， 好， 我们一会儿见。 转个身，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清风 清风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下午部分地区出现了零星小雪或雨夹雪，量很小。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北风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阵风7级，局部地区可能伴有扬沙。市气象台16: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4级左右转2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湖南卫视近期热门综艺《声临其境》年度大秀近日在长沙开录。这场年度声音大秀不仅请来了陈凯歌担任总导演，还将由张国立出任声音司仪。八位单期冠军张铁林、朱亚文、赵立新、韩雪等再聚声音舞台，同时他们还请来了各自的助声嘉宾。近日，两位公认的流量担当杨洋和李易峰接受了央视面对面节目的专访，两人针对流量与走红的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杨洋想让观众看到他不是小鲜肉，而是红烧肉。李易峰则认为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总有一天会由红变暗。 HBO 今天发布最终季海报，确认《权力的游戏》第八季将于2019年播出，具体时间未公布，并且第八季只有六集的容量。接下来播报关于发布元宵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重要提示信息的通知。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元宵节愉快，感谢您对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支持，请您遵守禁放限放管理规定。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28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不管你是听了多少年，也不管是刚刚走来我们的节目，都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在第20段当中还在想听听男主不男嘉宾， 嗯， 老嘉宾带来的。其实有时候也不太好笑的冷笑话，以及我带来的可能是听了太长时间以后都会觉得有点烦，觉得太千篇一律的暖文章 啊。你这么一说，没一个可取的， 没有 男老主、就是、女老主都不行了。 就好像是去你们家吃饭，就是你妈做的饭再好吃老去吃，天天你妈拿手菜、啊、 你不能说 天天给我做这个 啊。对 啊你别伤老人心啊。 对，就是、哎，还 你可以不去啊， 因为你爱他，所以你会尊重他为你付出的一切。我常常在想，我的听友们大概也是这样的善良的人。 你可以假装吃特香，然后就转脸出去又买了2两包子吃。 我努力的在找一些更好的文章，但是广而播之的文章当中确实有很多 有人会觉得很鸡汤，然后听上去很相似，但是我真的觉得真理是不怕重复的，对吗？以及在晚上我们也不是什么说大道理啊，就是把一些普通人的经验感触大家分享一下， 对， 好吧。 就是东北都下大雪了吗？我还怕什么？ 这个逻辑是什么？ 就是东北那边都下了那么大的大雪了，我们这边我还怕冷吗？对吗？我一点不怕。 你这冷笑话这点啊。 对呀、 啊。OK， 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其他朋友可能会听不下去离场，但是他一定会一直在坚守，那就是活泼且淡定的嘟嘟。 活泼且淡定的嘟嘟， 走 嘟。好，今天据说你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是吗？非常漂亮。她也有一个美丽的姐姐，韩美。韩美哪儿都好，当年也挺漂亮的啊，而且呢岁数还比我们大一点呢，还有那种大姐的那种魅力，你知道吗？那是一种特殊的非常有魅力的那种事情魅力点啊。韩美也哪儿都好，但是呢他就跟我弟弟谈恋爱的时候，就跟叶旭谈恋爱的时候，他哪儿都好，他但是有一点，尤其是在夏天啊，这个女生啊就是很少有这一点啊，但是他就是有这一点很不雅的一个习惯啊，这个可能是从小养成的。我发现我小闺女有这个冲动的时候，我立刻制止她。这是什么习惯呢？就是爱抠脚。她坐在那儿啊，一坐在那儿就爱把腿一蜷或者是一盘腿的时候，她就不由自主的啊，她会去抠抠自己的脚，知道吧？这个比什么呀？这一个女生来说，对于你女生来说，你比抠鼻子还难看。这个事情一定要杜绝啊！但是呢，她这个。你姐姐也是大大咧咧嘛，就属于那种直来直去脾气也直那种人，她就一坐在那儿，她就小动作，她就爱抠脚啊。她有一次呢，她就坐在那儿抠脚的时候呢，她就望着叶旭说，哎，你说你那么喜欢我，你喜欢我哪一点？我那么喜欢抠脚吧，你不嫌弃我吗？我弟弟那时候正跟她热恋呢，我弟弟说，哎，还没，我发誓我不爱你，我就哎，你姐姐一手就捂住我弟的嘴，傻瓜别说。Not trying to be in there, not trying to be cool, just trying to be in this. Tell me how you do. Can you feel where the wind is?Can you feel it through all of the windows inside this room? 'Cause I wanna touch you, baby, and I wanna feel you too. I wanna see the sunrise and your sins just me and you. Light it up on the run. Let's make love.Like a jacket, so do yours, yeah. We'll roll down the rapids to find a wave that fits. Can you feel where the wind is? Can you feel it through all of the windows inside this room? 'Cause I wanna touch you everywhere. I wanna feel you too. I wanna see the sunrise.Since just me and you, light it up on the run. Let's make love tonight. It's only you that can stop it. Go give love to your body. It's only you that can stop it. Go give love to your body. It's only you that can stop it. Go give love to your body. Go give love to your body. 所以我弟弟叶旭呢，早早的在很多年前，十多年前啊，20年前，甚至是他就早早的知道了酸爽这一词啊。那个时候还没人知道这个词。 别说了， 很酸爽啊。 活泼且淡定的嘟嘟，他说他还真有个双胞胎姐姐、 啊，看到了，因为今天 po 他这个红人照的随遇而安的男子专门的把他们姐俩的照片给 po 出来了，所以呢一下就看到，而且还是那种就是长得特别像的双胞胎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那种双胞胎，不是那种，就是你知道有的就是双卵双胞胎，他就是不是长得一样的，他不一定长得像，但是那也是一种双胞胎的，但是他跟他姐姐绝对是同胞双胞胎啊，真的是 反正我没有姐姐，好， 你 不要跟我， 你跟你姐姐一不是双胞胎，二你们俩差不多有十年八年的这岁数。 且开 啊，今天晚上我要讲一篇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文章哈、啊。当然每天晚上节目的暖文章，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可能有的偏情感呢、啊，有的偏励志啊。而今天晚上我要谈的这篇文章呢。我相信每一个走向工作岗位的朋友哈、啊，都会深有感触的。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善待你所在的单位。你不种地，但你有吃有喝；你不织布，但你衣着华丽；你不造车，但你以车代步；你不盖楼，但你安居乐业；你没有才华，但你仍然能够参与社会；你相貌平平，但你的爱人喜欢你；你能力一般，但你的儿女崇拜你，这是为什么呢？你是依靠什么去和他们进行交换？你是依靠什么获得你需要的生活物品？你是依靠什么赢得社会的尊重？答案就是单位。如果你是小草，单位就是你的土地；如果你是小鸟，单位就是你的天。家庭离不了你，但你离不了单位，没有单位，你可能什么也不是。单位是你和社会之间、和他人之间进行交换的桥梁，单位是你展示自己存在的舞台，单位也是你美好家庭的后台，单位是你的竞技场、练兵场、美容院、大学校，单位是你提升身价的增值器，单位是你安身立命的客栈，单位是你和你的另一半有时候会有对峙时的有力武器，单位是你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发言权。在单位要学会珍惜。一，珍惜工作。工作就是职责，职责就是担当，担当就是价值。感谢那些让你独当一面的人，感谢那些给你压力的人，感谢给你平台的人，因为那是机会，是信任，是平台，是发言权。二，珍惜关系。单位的各种关系一定要珍惜， 宁可自己受委屈，也尽量不争高低。一个人只有能够处理好和自己有工作关系的这种关系，那才叫能力。没有工作关系的关系，只是吃吃喝喝，玩玩耍耍，那不属于单位关系。三，是珍惜已有的。在单位，你已经拥有的，一定要珍惜。也许时间久了，你会感到厌烦，要学会及时调整自己，使自己在枯燥无味的工作面前，有一种尝新的感觉。你已经拥有的，往往失去了，才会感受到价值。而一旦失去，就不会回来，这往往让人抱恨终身。在单位最忌讳三点，请你记好了。一，是把工作推给别人。工作是你的职责，是你立足单位的基础。把属于自己的工作推给别人，不是聪明，而是愚蠢。除非是你不能胜任他。推诿工作是一种逃避，是不负责任，更是无能，这会让别人从内心深处瞧不起你。二，是愚弄他人。愚弄别人是一种真正的愚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尤其是对那些信任你的人，万万不可耍小聪明。长期在一起共事，让人感动的是诚恳，让人厌恶的是愚弄和虚伪。三，是沉不下心来。沉不下心来是在单位工作的大忌。单位不是走马观花，而很有可能是你一生的根据地，是一个人一辈子存在的证明。要沉下心，慢慢的干，有机会了也不要得意忘形，没有机会或者错过了一个机会，也不要患得患失。最后的赢家往往是那些慢慢走过来的人。单位无论大小，一把手只有一个，那些能够在一把手面前推荐你说你好话的人，是你生命中的贵人。在单位要克勤克敬，兢兢业业，而不是耍赖撒泼，妄自尊大。单位的本质从来不按年龄的大小排序，而是按职务排序。谁以自己的年龄大小来说事儿，谁才是真正的傻瓜。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年龄大而从内心深处敬重你，那些对年龄的尊重只是一种表面的应酬。在单位，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优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万万不可互相轻视，那是自相残杀。在单位能多干一点就多干一点，总有人会记得你的好。在单位千万不可以带一个不好的头，不要破坏单位的规则，那样就是拆一把手的台，也是拆自己的台。一定要把属于自己的私人的事情限制在私人的空间，否则关键时刻没有人会认可你。在单位要尽量远离那些鼓动你不工作的人，鼓动你闹矛盾的人，那是在让你在单位里树立一个不好的自己。在单位永远不要说大话，没有人害怕你的大话，大家只会瞧不起你。维护自己的单位，维护自己的工作，维护自己的职业。如果你不仅仅是为了玩耍，请你不要在单位里。你若是单位的草，那单位就是你的地，单位离开谁都能运转，但你离不开单位，你要努力证明你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仅以此篇文章送给每一位在单位工作的男左女右们。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 禁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ell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Yes, I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只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命会老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 在这篇短文章之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薛凯琪的 Better Me， 就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对， 对吧。 那个我虽然没怎么仔细的琢磨你说的这些短文章里的内容啊，但是 你哪一次仔细听了？ 我奶奶也没听。 哪一次你都不仔细听 Better Me？ 我但是我有一点就是还是分人，首先我就是很赞同你要感恩，你要知道感恩，知道自己的这个平台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你要跟人家去谈事儿，或者是去跟人家合作的时候，你后面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很好的声誉、很好的平台，那是确实是对你帮助，那简直就是百分之一万的这种事情。但是这也分人，当时跟我们合作的他也是打着自己，他确实是那公司的名号的，然后过来然后跟我们合作。但是呢，你要仔细想一想，他是什么目的啊？他打的他公司名号，然后过来以后，他知不知道感恩自己的公司，还是他有自己的私心？这个你们以后在社会上会很快就会适应这些方面的判别啊。 总之就是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当你选择之后呢，就不要老摇摆了，好吧？我们第三十段继续。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二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的第30段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不好意思重来啊，刚才呢就当没听过啊， 我这白搭进去一句， 23:01: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二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是，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二月。月份啊，但是也是不平常的，它是过了春节，它没有下雪，它只是一个28天的二月，今天是它的最后一天。我是工作男子叶谦， 哎呀，这个双鱼男，这个末。 但是呢，它没有耗到正月15。如果说这个二月他把春节也给过了，他把正月15都给耗在这一个月份里，那我将觉得这个二月将是很完美的，啊，明天是正月15，嗯。 不是，明天正月14 啊，明天正月14，后天是正月15。 但是南方有很多朋友，他们是过正月14的， 嗯 啊，今天我在办公室也是觉得，以为明天是正月15哈，不是啊，大家还可以这个好好的筹备一下那个周5去哪里过哈， 汤圆呗， 嗯。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呢，对很多朋友还是有所触动的哈。 嗯， 比如说去年年底可能离开了自己的单位啊， 是， 或者最近呢可能在工作上有一些情绪的朋友，我觉得在一个单位遇到一些工作中的问题以及情绪的起伏，这是非常正常的。 你先要赖自己在这个平台不怎么地嘛，那肯定是不会这么大的想他。你首先要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然后再想是不是自己跟旁边，就是同事啊什么上司之间的这样的磨合的问题。这首先是从小地儿往大想，然后你不能上来就把这个，哎，这单位不好，我要换个单位，这种这就太鲁莽了，是吧？ 是，人最终能在哪里啊，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的展现出来， 对， 或者说能够让你在付出的同时得到相应的回报哈， 嗯， 我们不敢说绝对的公平的回报，这可能都需要一段时间彼此的一种考察， 是， 你也在考察单位的各级的负责人也在考察你的工作能力， 你的工作能力会让你逐渐在这单位里呢就是有说话权，有可以掌控一些方面的权利了，就比如说一开始你不能代表单位什么，你出去跟人谈判不了什么，合作的事情呢人家也都是嗤之以鼻的，大家也都有这经验，就是说你看你这个小业务员跑出来然后谈这个，我首先我对你对话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我们了解，我也知道你这公司是做这个的，我们可以合作，但是你说了算吗？ 对， 对吧？你如果说你在这方面你这个 话语权， 对，话语权你地位不是很高，那么你跟我谈这事儿我了解了 OK 了，那就行，谢谢，咱们有合作，咱们意向我再跟你连，其实呢我再感兴趣，我再喜欢跟你单位来合作，我也会去找你单位说话有分量的人去那么合作， 每一个出踏职场的朋友其实单位都在承担着你最初的可能会犯错误的这种风险，可能然后要与你一起成长，甚至说要教你走入这个行业哈， 是， 所以每个单位都是为了培养一个人才付出了很多很多， 直到你让单位培养到一定的平台上，一定的这个平面上，然后你能说话有话语权了，你代表了一部分，比如说这个制作群体你是可以代表他来出面跟别人合作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开始如鱼得水了，非常非常高兴的开始大展拳脚了， 对，就是希望你能够沉得住气哈，并且知道自己的初心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真的内心极其排斥这里哈，干不下去了，那也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评之后呢，做出一个冷静的决定，不后悔的决定。 好，这首歌叫做 Swish Swish， 来自 Katy Perry。 Coming at your mouth, 'cause I stay winning. Name up So I'm making hits with Kate. Swish, swish, bitch. Another one in the basket. And another one. And another one. Can't touch this. Can't touch it. Another one in the casket. And another one. And another one. They know what is. Do they know? But they don't know what is what. They just know what is what. But they don't know what is what. They just know what is what. But they don't know what is what. They just struck. What the? 散步到天亮，你的手如此冰凉，握紧后舍不得放，不常把爱挂在嘴上，却把你捧在手上，我的爱如何淡淡的清香，快乐悲伤，我为了你而珍藏，藏在我心上，直到地久天长。我感谢你给我最好的时光，无怨无悔，默默守在我身旁，这一路上做你的避风港。 你捧在手上，我的爱如何丈量，一辈子细水流长，因为你我拥有最好的时光，细细品尝爱情淡淡的清香，快乐悲伤我为了你而珍藏，藏在我心上直到地久天长，我感谢你给我最好的时光，无怨无悔默默守在我身旁，这一路上细细品尝爱情淡淡的清香，快乐悲伤我为了你而珍藏，藏在我心上直到地久天长，我感谢你给我最好的时光，无怨无悔默默守在我身旁，这一路上时间越久越芬芳，和你一起走过的地方还要再和你分享。 干净的声音来自张信哲，最好的时光， 真够清澈的，真够像，怎么说呢，女人有的时候都没有这么清澈的嗓音啊，有男人就能办到，这为我们男子我高兴啊， 所以是情歌王子吗？ 是。 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去今天的红人1515红，他的名字叫做活泼且淡定的嘟嘟家里做客。 对，他是一个 Twins 中的，他不是那个合唱团的那个 Twins 中的艺人啊，他是真正的有一个姐妹，有个 Twins 姐妹啊，跟他长得一样的，也是戴着，而且他们姐妹俩还挺有意思，配一样的一样款式的眼镜，然后留一样，现在还在留一样的发型，还有那种梳一样的辫子，一模一样的那么照，然后买了同样的白衬衫这么照一照，我几乎以为他是在做这个特效，就是做了一个照片特效， 有这种感觉哈。目前呢，在微博的世界当中，他关注了788人，非常多哈。最新关注的是，哎呀，好吃， 美食房，好棒。 对，爱吃啊。 哎呦，你这么一说，你哎呀，这大夜里。 今天晚上是不是晚饭又吃早了？ 对，5:30吃的。 哎呀，咱们这个晚间节目的主持人是不能5:30吃饭的。 这个。 我今天吃的很饱啊，跟朋友就是吃饭嘛，然后就把时间。故意晚一点， 晚上我也不敢吃太饱，晚上现在谁敢吃太饱啊，对吗？ 当岁数了啊， 所以 他第一个关注的歌手呢，第一个关注的人是一位歌手，叫做阿娇。 阿娇、 啊、今天晚上没有带他的歌曲啊，看来他也是个在生活当中很喜欢听音乐啊，有自己的小世界的一位听友。虽然平常不常见到你，但是能在需要你的时候站出来，而且他也很热情地回答一些朋友。有朋友问他说，这红人是怎么挑出来的，是随机吗？他说不，你得在每个直播帖下面 努力地 发出你要当红人的需求， 对，努力地在那里争取。 对， 好， 请你明天晚上来试试吧。 好嘞，刚才放了那个水果姐的，然后紧接着放他是冤家姐妹的美美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I did something bad， 我做了些坏事。Cause for every lie I tell them, they tell me 3. This is how the world works. Now all he thinks about is me. I can feel the flames on my skin. feels so good. It just feels so good.熟悉的餐厅，橱窗里有一对情侣，相对坐着笑得多开心，我不由得想起这座城市多熟悉，至少有你的痕迹，再走过来感受你的气息，才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你。我知道最美的曾经，最美好的爱情，都是因为你。你给过我世界上最多关心，却忘了给自己。我知道再多的怀念，再多一些回忆，也找不回你。这时的天又下起了雨，谁会在你的身边？我知道最美的曾经，最美好的爱情，都是因为你。你给过我世界上最多关心，却忘了给自己。我知道再多的怀念，再多一些回忆，也找不回你。这时的天又下起谁会在你的身边？我知道最美的曾经，最美 知道，这首歌呢是来自庄心妍演唱的歌曲哈，我都知道。 你自己放的还给自己捧哏呢？你自己放的歌你能不知道吗？ 这首歌的名字叫《我知道》啊， 对，我知道。 有些人生的道理，还有我们之间的感觉，其实我都知道。只是人呢，在知道与做到之间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变化，对吗？这也是我们总说，即便知道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一生的缘由。 你看看这辈子过成什么样啊？那随心所欲过一下嘛，哪怕是一天，哪怕是半天， 一小时，哪怕你这一天你过了自己想过的，那也好啊。 即便还不能够完全的加引号的随心所欲哈， 对， 但至少可以积蓄这样的能量啊，不忘自己的这个想法啊，一点一点呢去接近你的目标。时间到了23:25了，我们的这个时段呢又接近尾声了。 是， 然后我们看到了评论量哈，已经达到了294条了， 有望又冲过300。 对呀、啊，这两天这个狗年 好日子回来了。 对呀、啊，不知道怎么这个老节目哈，是为什么哈？ 刚回来的这些朋友都很激情澎湃， 哦、好久没听了， 是 属于爆发期，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个是厚积薄发，也可以这么理解嘛。 好吧，当然更要谢谢今天晚上的活泼的红人哈，他叫做活泼且淡定的嘟嘟，他说那儿我姐姐、 是啊，能看出来、 赵佩，那我姐姐 是，但是两姐妹真的太像了，太像了哈、无论是 很阳光 啊、笑容，无论是嘴型、鼻子，然后尤其是你们俩，你看你们俩做那个照片的那个特效，坐在那脸上就跟坐在一张脸上似的，就没有 双胞胎，双胞胎 没跑啊，没跑。 希望你姐姐哈也喜欢听我们节目。 好，来一首 YouTube 的歌曲结束这一节第三节的内容，然后我们转个身，第四节见。 The weather. 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下午部分地区出现了零星小雪或雨夹雪，量很小。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北风逐渐增大到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局部地区可能伴有扬沙。市气象台16: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转二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4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嘉宾叶谦，大家还都在这里吗？今天的这个双胞胎中的一员，就是很漂亮的一位叫做嘟嘟的朋友，叫做活泼且淡定的嘟嘟，应该还在这里。 他不仅在，而且还换了头像。 是， 23:33: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二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要告诉大家， 怎么了？ 2018年已经过去了1/6， 你们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隆重宣布自己的什么婚期啊，还是怎么？ 不是，至于吗？ 告诉大家。 不是，我就算告诉大家，我也不用第40段告诉，都没什么人了，我才告诉、啊。 那么就悄摸的、悄蔫的，那么说一句。 我为啥一定要告诉大家呢？ 对、啊、你本来也没想告诉，然后就悄蔫的就来一句， 那叫尿悄的、啊。 尿悄的，对。 欢迎我们的红人，活泼且淡定的嘟嘟，还有很多可能为了一些事情，至今啊现在没有睡觉的朋友。 嗯， 这里是男左女右的第40段了，一切呢都开始变得更加安静、啊、 是， 我们要送别这一天，也送别二月，这个工作了一半，过节过了一半，休闲了一半的特殊的月份。天一亮呢，我们将迎来全新的三月，全新的三月也是2018年第一季度的最后一个月份了。 开始吧， 让我们送别它，准备全新的三月。 长亭外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小别。 么寒。 送别路上好像还蛮坎坷的哈，昨天晚上你在第一首歌中所发生的问题， 嗯，我说这送别送的也挺怎么 依依不舍， 对，只属于是送着送着忽然哽咽，然后下不去，然后我确实是在那个我比较害怕见着这种场景，就是小时候我记得记忆犹新，就是送站台啊，在这个检票台月台上的时候，然后其实隔着这个，那时候还是大绿皮的那种火车呢，绿皮火车，然后隔着窗户，有很多很多，你经常能见到有很多那种，好家伙，恨不得就生离死别的那种，哎呀，握，就两个人握着手在那个窗户那儿，就是特别依依不舍的那种，然后会泪流满面的那种情况，我就是我作为一小孩来说，我看着那种大人不常见的那种哭泣，我特紧张，你知道吧？那时候我经常看见，就是我一坐火车我就害怕看见那种场景。 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如果爱情是你的游牧，拥有过是不是该满足？只能够扎营停住，墙体深呼漩涡，为你笑为你哭、哎、爱上你的全部，放弃我的全部，爱上了你之后，我开始领悟，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爱上了你之后，谁的幸福，我从来 记住。 Choose me, and I know that selfish love. You are a dream, and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But I give another piece of me away every waking day that I'm with you. Am I a monster? What will your family think of me? They brought me in, they held me out with everything.But I give a little piece of me away every single day. So I pick up the pieces, I get on the midnight train. I got my reasons, but darling, I can't explain. I'll always love you, but tonight's the day that I choose to walk away.So much that I have to let you go. I'll miss your touch and the secrets we both know. But it would be wrong for me to stay, and I'll just give you hope. So I pick up the pieces, I get on the midnight train. I got my reasons, but darling, I can't explain.I'll always love you, but tonight's the day that I choose to walk away. I can't stop crying, I hate that I've caused you pain, but I can't deny it, I just don't feel the same. I'll always love you, but tonight's the day that I choose to walk away.Darling, I can't explain. I'll always love you, but tonight's the day I choose to walk away. One last song, 最后一首歌，来自 Sam Smith 啊。无论是东方，我们有非常细腻的情歌王子，还是这个。其实全球都有这种非常细腻的情歌王子 Sam Smith 也是这么一位啊，他的这个细腻的嗓音还有他细腻的情怀都在这个歌声中一点一滴的唱给大家了。 嗯，但是他并不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 对， 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还有15分钟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陆陆续续刚刚到来的听友，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哈，忙到现在才登场。 NZNY100 你是一百红吗？ 别问那么多 啊 回来晚了啊，我打个最晚的卡。 哎，没事没事， 各位听众，哎，强力你们好啊， 怎么着，哎，回见回家吧。该 这就像是日常问候一样。其实你发现你的朋友圈当中有多少人能够这样的日常问候，我觉得我妈就是这样的，天天 就是天天问你啊。 哎呀，就是我就觉得能够，包括班级群里面，反正我的高中群和初中群里面都有固定的，就是早晨问早安的几个团队人物。 我也属于是那种人物， 啊，你也是早晨问早安的那 个。我就是用一个这个核实长，然后来向大家问早安。 对，就是而且365天，每天就是他们的问早的那个图标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倒是经常换着 来。我常常会有混淆的感觉，我说，哎，这是昨天还是今天呢？我是基本上起床的时候，我的老同学们哈，估计该吃中午饭了 啊。 我那倒是经常换着来，因为我这种就是核实里的这种图标有的是啊。 哎呦，富有的你啊！哎呦，富有的你啊！ 你这是还是没有孩子？你要有孩子，你看你老妈天天得多少个电话打过来啊？ 哎呀，确实哈，不管这个我们长多大，父母的眼中我们还都是让他们不放心的牵挂的小孩。 是，本身你就是他的孩子，好，你他的孩子都有孩子，那我孩子的孩子，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得打电话。 操多少心？ 对， 那为了不让你们的母亲哈担心啊，大家也都早点睡吧。已经到了23:46了，尤其是刚刚来到节目中的，肯定也是加班啊，一直到现在。饿了的话呢，就喝个酸奶。 为什么要说这事儿？不要 我跟我的听众朋友们说呢。 不深聊，不深聊。 你可以把耳朵关上 啊。别介，我这，哎呀，不行了，我已经开始想，待会儿我要吃什么。 M O 刘婷 M O， 哎呀，时间好快。 么么哒。 真的很快，哎呀，确实啊，已经到2月的最后一天了。 哎， 时光荏苒， 对，你再说几句就过了，马上就到3月的第一天，马上就开始了。 可以通知大家哈，我们将春节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假期是清明的小假期啊。 对， 还是有， 还有一个小假期的，还是有小假期可以过的 啊。还有一段时间啊，忍一下啊。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我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 seen your face somewhere, selling something, some big idea. I know I seen that vacant stare, selling sunsets for somebody else. You find yourself asking yourself, what is any of it worth? You find yourself looking up at night from the bottom of the earth. No, can this world not afford to sleep anymore? And oh, did your sheep stop jumping to grow out their teeth? Did they need a little something more? This, the taste of trouble on your lips, 'cause now they're biting at your thoughts. You tell yourself just to turn away, but you know you've already lost. The smell of rain when it's on the wind can never be paid in full. You try in vain to account for this mess and everything that you stole. No, can this world not afford to sleep anymore? No, did your sheep stop jumping to grow out their teeth? Did they need a little something more? This, 'cause now they're biting at your feet. They got you running from this place, and now they're breathing down your neck. Your eyes look lonely in your face. I see you looking just out of frame. What is it pulling you there? 'Cause things can never stay the same. So what is keeping you here? No, can this world not afford to sleep anymore? And oh, did your sheep stop jumping to grow out their teeth? They need a little something now. Every time you think, well, they'll be biting at your thoughts. And every time you blink, will you be so damn far? But you are more than this. I know I've seen your face somewhere. 很好听的一首歌哈， 是 于谦今天晚上的收工歌曲了。 对，那是一个很阳光的男人为我们唱的 Jack Johnson、 嗯、 杰克强生 Johnson， 他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也是很阳光，叫做 Sunsets for Somebody Else。 为某些人准备的阳光洒下来了，为某些人准备的。 我想有很多听他的歌很多的听友大概在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出他要登场了， 是为别人洒下阳光，就是他真的是sunsets for somebody else， 为别人洒下阳光，真是他此生音乐任务。我觉得真的是属于他的一种音乐任务了。但是， 咱们做节目的任务也是这样。 对，我很高兴间接把他这阳光洒给大家的耳朵。 虽然我们是在月光下和大家碰头， 是， 但是特别希望在月光下帮你梳理一下一整天的那些可能继续到晚上有点糟糕的内容，然后转换一下，轻松一下，明天早晨当天亮起来的时候，全新的三月走到你的生活中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让你的世界又重新洒满阳光， 重新洒满， 这就是我们想做到的事情了。 之前逃走过一夜啊，但是明天还会有阳光。今天晚上有点风，大家要注意，如果还在户外的朋友们要注意。 对，我们特别谢谢今天的红人双胞胎姐妹啊，目前呢他们还在努力的工作着，活泼且淡定的嘟嘟。我们的评论量呢已经达到了326条，又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夜晚。 好，太让我感动了。 不还有一个晚上，明天晚上啊，而且我们也 明天晚上原形毕露了， 在狗年的这个 上班的这四天里啊，都能够保证出勤。 是， 你也知道，我们对你现在要求。 哎，明天是周四了，是吗？ 对啊， 我这太快了。好嘞，好嘞，啊，后天就真的是十五了，正月十五了。 晚安， 晚安。 已难说清楚，想下一个结束，让它渐渐模糊。渴望